线的。现在我们在开的店面是北京有4家，河北有1家，天津有1家，重庆有2家，成都1家，上海现在开业的有1家，还有正在装修的有3家。 嗯 啊，马上我们的那个济南马上也会有1家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的合作伙伴除了我们的自然人之外啊，你像我们的成都是跟成都电视台的战略合作啊，就是他们这种台里头他们也在找三产的项目，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在这些城市他们作为考察之后，那我们就做一个战略合作啊，他们电视台专门他们三产的这个资源和我们这边来匹配。 嗯 啊，包括济南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对，就是我们未来实际四八快装的这个从明年的这个发展规划来讲应该会进入一个公司的快车道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体系也在逐一完善，产品也都在逐一完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啊，只有大量的人才批量的 配。所以呢现在是要进入到一个招聘广告的环节了吗？ 没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啊，把每一户业主都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是做大做强是指日可待，而且我觉得每一个门店的这种经营状况会越来越好。 嗯 啊，因为你每像我们现在好多的施工的这个工地啊，那我们的工队长进去之后一个小区就连续几个月啊，持续性的这种施工。 嗯，这家干完了， 啊、 看了，哎呀，邻居看了挺不错的。 对的。 啊，然后又不用搬家。 嗯。 啊，怎么就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装的还挺好。 对。 准备哎，到我们家来装一装。 是的。 嗯。 所以说，整个呢，就是，刚才实际主持人说的是特别对的，我们是给整体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价格并不是很高，啊，因为我们整个充分考虑到能帮业主省钱，那我们工厂店四八快装这是工厂店，那么所有的主材都是从工厂直接到客户家的一个采购的模式啊，可以帮业主省去好多钱啊。还有一点就是能帮助业主省钱的就是这个设计，就是旧房翻新啊，不像新房一样没干活的先给你出一堆设计，花一堆设计费啊，咱们这个是可以帮你省去的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翻新工的专业，出一套你自己最适合的设计方案就可以了。 嗯 啊， 而且呢在上半段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上半段时间不够了，我们把几个优惠的活动跟大家说一下。 嗯， 下半段呢刚才只说了新风的一部分的好处，还有净水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400-665-8848，记住这个电话，现在拨打的话呢，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个取货码，在11月10号本周六的当天来到我们北京4家门店的任何一家就可以免费的领取一个到店礼，就是一个居家的工具箱，价值100元。另外呢，前11户在11月10号当天签单并且付18000全款的朋友，可以获得的是送给大家全屋的新风和净水，只需要来支付安装费用就可以了。同样的，也是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稍后见啦。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 福气 满 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国西最南，副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倒也不能说观念很超前，是因为他们真的等了太久了。 是的， 就是这可能拉着博总，就是你们怎么还不来？怎么不早点来？多开几个门店，多帮我们做，就是能够最好是一起很多家同时能够装，你们的容量能够大一点最好。他们的这个是觉得期盼已久的一个感觉。 在我们进驻上海之前，真的是没有像我们类似这种公司去给上海的老房局改，专门做这么特别全方位的服务的。他们也有个别整装公司做，就是让客户得搬家，必须搬家。那我们一个不搬家呢，实际帮我们的好多业主省去了好多麻烦事，实际就北京天和上海这个城市啊，就一个不搬家，实际我们初步算了一下，能帮业主省下15,000到20,000块。实实在在的。 对，我们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还能住在家里。 对， 这一方面是给大家省了钱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四八快装本身对于自己的装修这个环保等级的自信。 对，环保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工艺施工工艺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这个优化，和整装的公司这个工程的流程标准是不一样的， 不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不影响。如果是你想了解，你就周末啊到丰台，上午下午到朝阳我都在，这个我会给客户详细的一个讲解啊，那我们的施工流程、施工标准、验收标准、售后保障。 哎，为什么可以不搬家？怎么回事呢？ 对， 为什么可以48小时6个工作日就完成呢？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全屋的新风和净水， 对， 都是什么品牌？ 对 啊，它的市场价值， 都有牌子， 对，都大家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嗯 啊，所以。本周六啊，11月10号，我们也是在庆双十一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大家详细的想要知道说我们的丰台店以及朝阳店的地址，可以拨打400-665-8848，记住了400-665-8848这个电话。我们在周六的这个很大力度的活动，仅限11户。 对，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整个新风和净水系统这个项目刚进入咱们四八快装，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迎双十一嘛，那我们这个要给大家前期支持我们的业主，那我们有个更大的回报，那未来呢，实际这个新风我们也持续送，也送不起啊。这个 就喜欢咱们实在的老板， 确实是。 为什么只送11户？因为送多了送不起。 就是真的，就是未来四八快装的翻新的方向，就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宗旨啊！我们的宗旨不是一个口号，一定要给我们业主要实现的啊！包括之前找我们装过修的这些老业主，我们也这两个项目上了之后，我们也会给我们业主要去电话，如果他有需求。也可以跟我们在这装新风、装净水，那这个我们也会针对我们的老客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吧。这个后边我们的客服会跟我们的老业主会有一个沟通。 好，如果说正好也是听我们节目，然后选择了像上次那个阿姨一样我8月份我就听了然后呢我就想等着这个天气凉快一点我就来装如果是这样的老业主也可以，其实主动的给我们的400-665-8848去个电话， 你可以申请的。 我们会有一个老客户的优惠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对，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你拨打400-665-8848，你说暂时呢我也没有装修的需求，但是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以后我们家里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局改或者是想要旧房翻新的时候，我就马上可以来下订单，那也可以获得一份到店礼， 是 啊，可以到我们店里先去了解一下啊，少入一些装修的坑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400-665-8848，打进电话的前30位的听众，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个价值100元的家用工具箱，一整套工具都有。但是呢，需要您11月10号到店来领取，这是我们的一个份到店礼。刚才说的这个前11户，全屋送新风和净水， 对， 是要1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当天签单。付全款， 对，付 一 万 八， 也不是全款， 也不一定是全款，因为这个一万八 基本套餐， 60平的一个基本套餐。 对 啊，可能你们家也不止这个面积。 对对对、 啊。然后后续呢，你说我还有一些新的要加的一些项目啊，我们先收取一个基础的费用，就会送给大家全屋的新风和净水，但是只有11户的名额。刚才我跟博总我们在广告时间闲聊的时候说到这个新风啊，他说他在接触这个上海的这个厂家之前呢，跟我的概念有点像，因为我们家现在用的空气净化器 是 净化器嘛，那大家就很多家里都有，这是因为北京的雾霾， 只要有雾霾家里都有、 都会有净化器。但这个新风啊，它跟净化器啊，包括你的有一些净化系统，它都不是划等号的， 不一样 啊，不一样。来，你接受的新知识也给我们传递一下。 新风是首先有新的新鲜空气从外边要吸进来，通过我们的系统进行整个的过滤，完了再出来整个的这个新鲜的这个空气。 嗯， 那我们原来屋里头的这个空气呢，那就要给它排出去啊，也就是叫新风系统，一定是有新鲜空气进来，再把你屋里头的这个空气要排出去，一进一出、啊， 它有点像空调的那个工作原理。 跟空调好像。你包括我们的几款新风也是有壁挂的， 嗯， 啊，也是跟空调给你从外边打个眼，整个壁挂的，还有个柜式的，剩下有顶吸的，有3种，啊，所以根据你房子的这情况不同，给你选择不同的这种这个型号。 哎，我替很多的像我一样、可能也刚装修不久、也没住多久的朋友问一句说装起来麻烦吗？ 不麻烦。如果那个挂机直接就跟空调大小类似啊。 啊，就跟装了一空调、 对对，装空也是装到墙上的、那个柜机呢也跟空调柜机类似，找个角落放起来就行了，它给你往出整个吹风就行了。那个顶吸的话，我们是装到洗手间和厨房的顶上，啊，那个机的系统是要装到那上面，但是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出风口，一个吸风口，啊，每个房间都会顶吸这个。 感觉好像是说有一个主机装在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这个顶上。 对对对，是的，啊，必须要有个主机。啊，它每一个房间给你 也不复杂吗？装起来，因为你每个房间都有出风口。 对啊，那就要排管嘛。 啊， 新风管道都要给你排的嘛。那装这个顶吸呢，那你的安装费会高一些。 嗯。 那装这个壁挂和这个啥，你的安装费会略微低一点。啊，但是 但这个我替前11户的那听众问一下，这个我们送的这个新风和净水，比方说以新风为例，我要哪一个机型？ 这个根据你家里大小、根据你，而且我送啊，这个 不是送指定的啊， 不是送指定，一个是大小，还有就是您这次找我们翻新的一个金额，总金额大约是多少，给你匹配不同的这个送的新风。 对，因为我们是需要大家出安装费的嘛。 对的，而且的话就是说实在一点，你就装个18000，你让我送这个顶吸，我也送不起啊。这个 这安装费， 对呀，安装 也不划算，对于我们的受众自己来 说。因为安装费呢，这个直接就是管道费、工人的施工费啊，这些东西它都需要人工来帮 助。但这个听起来要装管道就有点复杂。 对呀，装管道你还要把整个顶上的管路要走好啊。 啊， 那实际装顶吸的呢，你的翻新肯定不会小。 嗯 啊，那如果说装这个柜机和壁挂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就简单刷新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是有区别的 啊。还有一点也要替我们的听众问一下， 嗯， 我暂时我不想装修， 嗯， 我能只装新风吗？ 嗯，这个这个是 这 样，这 个不是一个单独的服务。 如果说这次啊，你还没有确定想装，但未来要装，你这次可以交个18000，占一个名额。啊，这个名额会给你一直保留，这个没关系，啊，但是你要说就算搞个新风，我不是卖新风的，我是做旧房改造。 对，因为我刚才在想，我说装这个顶吸啊，有点复杂，好像如果说我确实没有装修和翻新的这个的话，因为它涉及到可能上面要弄开，是吧？你要把管道排进去， 对，走暗管会漂亮一些嘛。 对，所以这个如果说您家刚刚装完啊，可能这个就 刚刚装完，如果说不走顶，你就走壁挂嘛。那每个屋跟空调一样啊，那你每个屋你就装壁挂就完了。 嗯， 啊，这个真的是 博总那句话说的话，我不是卖新房的，我毕竟是400块砖，我们是一个装修公司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前11户这个。11月10号周六 啊，大家先拨打4006658848先预约一下，你说我想去哪个店，然后呢，我有可能就是。哎，这个装修的意愿比较强烈吧？ 嗯， 哎，我觉得也可以告知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嗯， 因为毕竟只有11户、 嗯、 啊，早一点去，早一点占上这个名额。 对， 嗯，送全屋的新风和净水系统。 嗯，这个呢，实际咱们北京好多业主啊有误区，说哎呀，我一到供暖了之后，房子就不想收拾了。 嗯， 实际旧房翻新，像我们做的是局部改装。真的是没有什么淡旺季的一年， 所以供暖之后也无所谓， 无所谓实际、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你家里就刷个墙，刷个顶，换个厨卫的吊顶，这个淡不淡季旺不旺季都没怎么影响的， 嗯 啊，因为你暖气一供，你温度是恒温的，它这个底层处理也都没有问题，铲墙皮皮腻着，它干的也会很快，啊，也不会有多大影响的。 以前我们也听过，就是咨询过一些装修公司，也会提到说，哎呀，您这个就得在供暖前做完，啊，不行，我们就不做了，来年3月份再说吧，啊，是这样。所以大家呢，很多时候觉得从11月到3月就完全不能装修， 但是一局部的啊，像我们48块装，咱们给业主提供这个服务，实际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明确的这个界点， 嗯 啊，就是，但是我们的业主本能啊，实际有个本能说，哎呀，我天冷了，我不想动了，开窗再说吧，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这两年啊，你们就发现。装修行业每年啊10%到15%的这种价格的递增，啊，一是材料的增长啊，环保查的越来越严，那材料是每年是5%左右的一个递增，剩下就是人工费。人工费我就发现，这两年每年都在10%左右的递增，人工费，啊，就是工费会越来越高。 嗯， 也就是你花一样的钱，你想翻房子，你在春节前做，跟你春节之后3月份做。你绝对是会差价10%到15%的价格，啊，这个确确实实。拿我们48来说，我们刚开始进北京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套餐才是199，那现在是299，啊，这个不是我给大家涨，这个材料、人工，它是每年都在上涨，所以说这个我有点建议，就是只要你有翻新需求的业主，我个人建议越早翻早好，早翻早享受。哪怕就不涨价花一样的钱，那你早装你也比晚装享受啊，你没必要在现在这个局势里头这样浅的嘛，啥呀， 熬着 熬的没必要，真的，你装完之后没几天的时间，干干净净的马上过春节，这个我觉得对你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改善的。 对，而且呢，现在因为我们双十一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力度 啊，也表现出了我们没有淡旺季的这样一个决心嘛，对吧？ 对， 就是无所谓，哎，你看11月份我们照常的，大家依然是不搬家，住在家里边就可以翻新了啊，住上新房了。 嗯， 但是呢，11月10号，因为我们也是刚刚跟这个新风和净水达成了一个合作， 合作啊， 所以我们有前11户。付定金，然后呢，先付1.8万的这个基础款吧。 对， 哎，基础套餐的基础款60平，就可以有前11户送全屋新风和净水的这样一个优惠。新风和净水送给大家，大家只需要来支付这个安装的费用就可以了。 对的。 像刚才波总说的这个挂机啊、柜机啊，它这个就打个眼儿嘛，这个安装费用也不会很贵，所以又可以在这一个供暖季。享受到新风而不是净化器。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也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周六的时候来听博总详细的在现场讲一讲，甚至我们可以在现场看一看，自己感受一下吹出来这个风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样品机这几天没到了，要到了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这个合同啊就上周一才刚签完 、 因为它这个样机需要， 那可以讲讲原理 啊，原理没问题，图册你都可以看到， 对，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这个想要跟博总这个近距离的交流一下，说，哎，我就问问你那天说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永红外石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洗着澡就沐浴阳光了呢？啊，上午在丰台店，下午在朝阳店。 对， 11月10号，本周六，提示大家想要预约以及呢获得我们前30位的到店礼，免费获得一个价值100元的家用工具箱，都是拨打4006658848，记住了4006658848，我们的到店礼只有 30户，那这个送全屋的新风和净水的只有签约付18000的前11户的朋友可以获得。我刚才一直都没说净水这个事儿啊，来来，还有几分钟，我们说一下这净水系统啊，其实在市面上面也很多， 很多 大家见到的也很多， 很多 有那种比较传统的大桶，你知道吗？ 对，那个它就是有 RO 膜，叫反渗透的技术的这种。像我们呢，实际是这个净水呢也是选择市场上比较流行的，而且的话最实用的，因为我们这一台设备可以出双水。拧这个水龙头出净水，拧这个水龙头出重水给你分得很清楚。净水是用来做饭的做烹饪的，那重水是用来你饮用的。